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他曾不止一次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能过上这样的田园生活。作为一名既有信息技术和农业经济跨领域复合型知识人员，他被农科院委以重任，面向农业科研组织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领衔研发的基于 3G 的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云平台，正是要解决困扰现代农业发展多年的基层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我们作为中国农业科技的国家队，我们中国农科院如何把农业科技最快的转化为生产力，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制约，就是我们这个农技推广体系，它是从上到下的，一直到各个村的都有农技推广人员，就是某一个农业科技我们生产出来以后，怎么样能够尽快的能让农民使用上。它跟国外不同，就是这农户非常强，他自己就能够寻找吸收再一个使用再反馈这个信息。但在中国每家每户一亩两亩的老头老太太都是上年纪的，他根本无法来吸收你这个或者采用你这个信息技术，一定有一个人员帮助他，这个就是农技人员。中国号称百万农技人员，一开始呢他们都是他们叫两条腿一张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这是我也是2009年开始做的，用 3G， 咱们现在是 3G 你都知道，很都到处有 4G 还有 5G 出来了，2009年 3G 在城市都没有，但是 3G 在农村应用更没有人说了，我是首个做的 3G 在农村应用，特别的是我们把它用作这个农技推广体系上来，这个呢我们做了一套，就是现在来叫了，我们就是农技云啊，云平台啊。江苏的兴化有一个农技人员，他的名字叫顾胜兴，他拿到我们那个终端，当时叫上网本，那个时候2009年2010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像那个笔记本电脑的，里头插着卡的，当时给了以后我看到的他都掉了眼泪，因为他是农技人员，他下去的时候吧，他要给农民解决问题，他太难了。因为什么呢？他不但两条腿一张嘴，他只有一个专业。但是在农村呢，他下去服务的是包罗万象，就是他是单科的，他下去要是全科的，他怎么解决问题？在现学是学来不及的。他是比如说他学水稻的，人去了一说，哎呦，这鸡有病了，猪又不吃食了。你怎么去学啊？你学不了啊。但他有了我们这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上找到，基本上能找到答案，他自己能解决的解决了，解决不了的我们那个当时上网的那个是个联网的，因为他们那个兴化那块有将近100个农技人员，他不懂那个那个积温是怎么回事，他旁边有懂的，他跟那个人联网，他那个人还直接就可以看，你当时就有视频的，就直接看见鸡怎么回事，他给他解决。你说他解决不了，他还可以就变成单兵作战，是集团作战了。他还解决不了，怎么这事真解决不了了？那他跟上头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跟他来对接。他说了，这是他总结的，我们都总结不出来这句话。他说我们原先是两条腿一张嘴，现在是人脑加电脑，百事咨询一键通。专家诊断画中画，这不是我编的，你可千万别以为是我编不起来这个词儿啊，很实的。我们去了跟那个农民去了以后，我们去看你给他解决问题了，农民很实在，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咋么说，哎，他赶忙去给你看，你过来赶忙，他家有黄瓜，给你发两根黄瓜签子给你，他那种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我就看到了我们这科技成果呀，就是真正的给农民呢、啊。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在农科院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继芳看来，农技云对提升农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一上班以后打开这个信息化的终端，这个网络终端，那么他的移动轨迹都在自动记录，你去哪个村也是自动报告的，那么你这个村里边呢，在哪个田块上去过，农户家里面去待过多长时间， 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提高啊给农民服务的责任感。另外的话，你农民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农民可以啊当场就可以系统进行评价，激励他跟农民服务的这个深度，满意不满意啊，解决问题没有啊，现在你农民可以给他评价了。也包括农行人员年终考核，谁第一名谁第二名什么的，我们打开系统一看自动就排出来了啊，你一年当中跟农民服务多少次，服务的总时长多少小时，你解决多少问题，农民满意度多少，我们这都一看就排名出来了。那么这以后的话，年终考核谁优秀谁不优秀什么的，一目了然。这么一考核一跟踪，那么他的这种服务农民的这种责任感，他会提升，会进一步的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会进一步的能够对自己的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啊，也是有提升的。 如今，农技云技术早已升级到了 4G， 而且还在不断的完善，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已经得到大面积的应用。他还获得中国农科院杰出创新奖，并将作为种子成果申报国家奖。然而，科研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技云的研发过程自然也走过了不少弯路。为此，王文生一次次走进田间地埂，向农技人员做调研，走访老乡家里了解需求，不断地完善平台的服务模式和内容。他笑称，田间地头才是他最大的办公室。 2011年，我那一年去了兴化，去了6次。有一次他们那下了一场大雪，我们走了7个小时，本来4个小时或3个小时就到。我们沿途看着翻的车不下30辆，有那些车哗就翻到旁边，那7个小时1分钟都没有睡。可以说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的。 这么多年您跟国际的开展的合作也挺多，盖茨基金会啊 UNDP 的，您都有跟他们合作一些项目，包括现在您也继续跟德国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合作。那您觉得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农业信息化跟当年来比，您看到的这种差距在缩小了没有？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我们要是从农业信息化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长足的发展，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对农业信息化可能投入更大。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信息化呢，某一些领域啊，可能应用是走在前面的。例如这个我们这个农技云这个体系哈，农技推广体系，我为什么跟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呢？这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发现这套体系了，他来找的我们。他跟科技部有一个合作项目，信息化领域我是首席专家，他的主管农业的那个 Raw 还特别到我这来看了。看完以后呢，我们就想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他当时是想这样，他是想把我们这套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非洲去，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非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就是提升他们的农业的一些科技这个发展。我还特别应邀呢去了埃塞俄比亚，但是这个很难，我们去看到他那个信息化跟我们差距还特别特别大，他那 3G 都没有，还是那个模拟的小手机，这么大点的手机，跟我们这套系统他根本用不上，他也必须得要有很大的投入也就是说，我们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讲，现在农业信息化的技术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应该走在前列的或者是咱们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在某些领域里是走在前列的。 刘继芳认为，把农民需求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是王文生的科研活动的价值所在。 我们搞科研，特别是搞农业科研，一定要关注国家的重大需求。王所长抓这些信息技术的手段的应用的这些工作，也都是和这个三农的大的这个方针相一致的，就是要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国家非常重视信息化的工作，现在光纤已经铺到了85%以上的村庄了，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现在都在推进当中，新型职业农民这个群体不断的在增长。 想当初，王文生走出国门，远赴波恩大学求学，从此与德国建立了一生的纽带。今年，他刚刚收下一名来自孟加拉的博士生，希望以他为纽带，让中国农业科技走出去，造福更多国家的农民。 如果他们能用我们这套体系的话，在孟加拉用的话，肯定能受益，这个纽带就完全不同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实实在在让人得到实惠了，别人才会认可你。我们还想把我们的技术推到这一带一路这个沿线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服务国家这个重大的战略应该我们要发力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再去回望你当时的那个 回来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你怎么去看待当时的决定？ 我觉得我选择是对的啊，这无论是对个人对国家，而且呢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拥护和赞同国家这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这40年来走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我们这也是特别高兴，就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啊又有一个新的高度的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我们在改革开放里得到的更多，而且呢对世界贡献的也会更多。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就国家呢其实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国运，在这40年当中，包括现在习总书记提到的命运共同体啊，一带一路，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国家的一个战略给我们的一个施展空间。我们是完全是在国家这个大的舞台上，或者是一个大的航船上来做我们的一些工作。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王文生为中国农民造云，下次节目见。